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19集夜宴四。因为前几天宫里一直闹腾，今日才算勉强热闹起来。后宫贵太妃宴请命妇，搭了戏台子让人唱戏，承欢只能隐约听见一点动静，却瞧不见那场景。他心里好奇，又惦记着轩辕岭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万一喝醉了旁人照顾不好，也不肯出去，只坐在宫门口偶尔看两眼。今日的大明宫格外冷清，傅卓没来，陈荣也没来，宫里的太监宫女也都躲在一起热闹，只有值守的人百无聊赖地候着。承欢无聊地看天，没有月亮也没有星辰，明明是除夕夜，可这天色却一点都不喜庆，反倒阴沉沉。承欢坐了不多时，手脚就有些凉了，他连忙爬起来往回走，怕被轩辕林逮住又要挨骂。然而他刚站起来，脸上便一凉，他愣了愣，抬手的档口雪花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他心里喜欢。今年梁京城还没有正正经经地下过大雪，赶在年尾这一天总算是来了。 哎，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瑞雪什么分年？ 瑞雪兆丰年，这样的俗语都不知晓吗？承欢眨了眨眼，瞧见陈荣正斜裹着风雪，提着酒坛子慢慢走过来，心里竟有些欢喜。别处都热热闹闹的，只有他这里冷清，这时候来个人，就算不是朋友，也能让人高兴。 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夜宴？我知道了，你官太小，进不去是吧？ 陈荣没如同以往那般嘲讽他，只晃了晃手里的酒坛。喝不喝酒？陈欢觉得醉酒头疼颇为难受，但今天这样的日子，不喝一点似乎不太好，何况还是陈荣带来的。但是酒坛子一打开，承欢就皱了皱眉头， 这闻着怎么有点烈，喝点别的吧。 他喊小太监去拿甜酒，陈荣拍了拍桌子，大男人总喝甜酒丢不丢人。承欢无语地看着他，心想自己其实不算男人，但既然他非要喝那就喝吧，只是心里仍旧有些古怪。 你是不是有心事？ 这要是喝醉了，岂不是还要留宿大明宫？承欢有点不情愿，陈荣灌了一口，被呛得咳了出来。这么烈的酒，他也承受不来。承欢嫌弃地瞥他一眼，让人拿了酒壶来，两人一人一只小白玉杯子，苦着脸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。 为什么我们非要喝这么难喝的东西啊？ 他一张脸皱了起来，已经喝不进去了，辣得直吐舌头。陈荣也皱着脸却不吭声，眼睛看着虚空一点，一杯接一杯地喝。陈欢觉得他很古怪，自己喝的也有些上头，左摇右晃地进了内室，刚趴在床榻上，陈荣竟然也跟过来，手里还端着酒。陈欢摆摆手， 我不喝了，你自己喝去吧。 陈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，半晌才开口：前朝夜宴，皇上赐下来的酒。轩辕岭赐的酒。承欢来了精神，连忙坐起来，伸手将酒接了过来，正要一饮而尽，而后忽地顿住了。他抽了抽鼻子，狐疑地看着陈荣： 这真是皇上赐的酒？ 陈荣抱着胳膊看他，只有一杯，你不喝我就喝了。承欢撇撇嘴，一口灌了进去，然后吐了吐舌头。 这怎么和你带来的酒一个味啊？ 陈荣身体微微一僵，目光落在他唇边，一直移不开。承欢难得敏锐， 该不会真是你带来的酒吧？ 陈荣一笑，席地而坐，自下而上看着他。是，我带来的，还下了毒。 程欢瞳孔一缩，抠着喉咙想吐出来。你吐出来，皇上就会出事。程欢动作一僵，陈荣抬手拍了拍程欢的后背。你别着急，今天大明宫只有我来过，你既然出了事，我自然也活不了。程欢不在意陈荣如何，只想知道玄云岭会出什么事。陈荣也没卖关子，你猜我入宫前看见了什么？狼统领将带着人将大殿团团围起来。程欢一呆，知道这事不简单，但怎么看出事的都只会是朝臣们，和轩辕岭又有什么关系？不明白吗？今夜封后的圣旨就会下发，眼下这架势，皇上是打算哪个不从就杀哪个，因为你大昌朝堂真的要被血洗了。这话说得如此凶残，程欢下意识以为他在诓骗自己，他摇摇头。 不可能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 然而脑海里却蹦出轩辕岭的话，他说最晚除夕日会让事情尘埃落定，而今日便是最后的时限。这也罢了，哪个当皇帝的没杀过臣子？可皇帝将宗室全都得罪了，若是再扣上滥杀无辜的罪名，先帝可不止皇上一个儿子。程欢一僵，轩辕岭会因此丢了地位吗？陈荣见他似乎也无话可说，便笑了笑。黄泉路上我陪着你，你也不算寂寞。陈欢心里乱得很，又惊慌又畏惧，却还有一个清晰的念头。 你杀我是为了皇上好。 他竟然不觉得愤怒。陈欢想自己一定是被毒酒毒坏了脑子，哪料到陈荣却摇了摇头。不是为他，朝中想杀你的人比比皆是，但有能力动手只有殿下，我今日不来他就会来。程欢明白了，要杀自己总会有一个人陪葬，而贤王虽是皇室血脉，不至于真的会死，可堂堂亲王若是被剥去爵位封号沦为庶人，怕是比死还要难过。程欢没想到欢欢喜喜地等轩辕岭回来会是这么一个结果。人死后会去哪儿呢？他再也见不到轩辕岭了吗？他还什么都没为轩辕岭做过，就只能留给他一具尸体吗？他抖着手捂住脸，声音低哑道： 我真的这么该死？ 陈荣意外的没有刻薄，说真的，我第一次觉得你不该死，可谁让你和不该牵扯的人牵扯上了关系？你看咱们两个是不是特别像两只蝼蚁？但你比我幸运，至少你这算是两情相悦，而他费尽心思什么都没有。程欢说不出话来，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总觉得胸口已经开始疼了，疼得他喘不上气来，疼得他满脑子都是轩辕岭的脸。陈荣看了看外头的天色，你别怕，要是我在贤王府拿的一定是上好的东西，若是毒发兴许连疼都不会。程欢在脑子里一遍遍喊轩辕岭的名字，他会好好的吧？陈荣长长的叹了口气，我就比你惨多了，皇上不知道会怎么对我呢，说不定十八般酷刑都会用上。黄泉路上你睁大眼睛又认出我来了。程欢有点想喝酒，至少喝醉了他就不会想那么多了。他其实也不是那么怕死，但轩辕岭能过得更好的话。他勉强自己笑了笑，抖着手去拿酒杯问陈荣： 要不你也来一杯毒酒吧？ 嗯，陈荣摇头，不行，现在死了怎么把先王摘出去？他要活着去认罪，去替轩辕镜把一切都顶替下来。程欢就不说话了，爬起来去外头灌了一口烈酒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竟然真的觉得没有那么害怕死亡了。他问陈荣： 我死了他真的就没事了？ 陈荣点点头， 至少还能安安稳稳地做皇帝，而且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。这话说的承欢又想哭了。 死都死了，还记着我干什么？ 他仰着头，把眼角的泪逼了回去，抬手粗暴地揉了揉脸。 不然你还是走吧，什么都别承认。要是他还喜欢你，你就好好对他，反正贤王是不会要了你的。 陈荣愣了几息，震惊地看着他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，都要死了还能惦记着这些？陈荣无法理解，你对他的感情为什么能到这种程度？他真的有那么好？陈欢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他不知道轩辕离哪里好，但就是恨不得把什么都给他。兴许是人将死的时候脑子会格外清明，他竟突兀地记起来一句话，自己也不知道说的准不准确，却还是说了出来。 戏文不是唱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 他头一回咬文嚼字，自己也觉得可笑，也没忍住笑了起来。笑着笑着，嘴里忽然就淌出了血。他抬手摸了一把，短暂茫然之后，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，毒发了。陈荣沉默地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说话。陈欢却忽的身体一颤，竟回光返照似的，起身踉踉跄跄地朝门外走。陈荣连忙拦住他，你现在求救也晚了，陈欢，死得体面些吧。陈欢疯狂地摇头， 我不能死在这里。 陈荣拽着他不许他走，若是陈欢不死在大明宫，这事儿便不能推在轩辕离身上，也就没有理由说服他幡然醒悟，手刃奸佞。你再挣扎有什么用？就当是为了皇上。陈欢五脏六腑都在疼，脚下却仍旧坚定不移地朝外走，力气之大，陈荣竟然拉不住他。 就是为了他，我才不能死在这里。 他想起上回醒来那无人出入的内殿，无人动过的床榻，透骨阴冷的气息。若是他真的死在这大明宫里，以后轩辕离住在哪？这是皇帝的寝宫，他不能让自己的血洒在这里，不能让轩辕离在这个地方再有不好的记忆，他得出去。可脚步不听使唤，连抬脚都做不到，被陈荣硬生生拽得翻在地上。他爬不起来，却抓住了陈荣的袖子。 你帮帮我，你帮帮我，找个没人的角落，哪里都好。 陈荣没想到他是这个意思，只要还在大明宫里，哪里角落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我送你出去。陈欢的样子太过凄惨，一出主殿门便被内侍瞧出不妥，连忙出去喊人。意识昏沉的人格外重，陈荣背不动陈欢，只能半拖半拽，脚下却一滑，两人都摔了出去。陈欢彻底没了力气，陈荣努力半晌也没能将他拽起来，干脆也陪着他躺在雪地里。没想到你到底还是死在我手里。陈欢的眼珠迟钝地转了转。 什么？ 陈荣一笑，上回你被赶出宫，是我买凶杀人，不过你命大没死。陈欢静默片刻后才气若游丝道， 原来不是他。 他心里竟有一丝庆幸，原来轩辕离从没想过要杀他。他咧开嘴角笑了笑，想对陈荣说一声谢谢， 让他临死前不去误会轩辕离，可嘴唇不过动了动，声音还没发出来，世界就彻底黑了下去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